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53回。 三舅母这话我听不懂。 谢之方冷声道。二夫人提亲时好歹光明磊落，做事大方，他明言拒绝之后也未生出什么嫌隙来，依旧和往日一般亲亲热热，令人敬服。可这三夫人又哭又闹，拿着可笑的相思病说事，未免有逼迫他们姐弟二人就范的意思。谢之方便不想再给他好脸色看了。 表弟身子不适，三舅母应当去临安城寻医术精湛的郎中，我和姐姐又不懂岐黄之术，如何帮得上什么忙？ 他说话夹枪带棒，分外不给人面子。 至于您说的什么相思病，更是无稽之谈。众所周知，我姐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谨守规训，书慎端庄，平素从不与外男交谈，和几个表哥表弟也不过是几面之缘罢了，私底下并无来往。表弟喜欢我姐姐，不过是如登徒子见到美人一般，爱她的好颜色，可我姐姐并没有任何于理之处，也从不曾给她任何男女之情的暗示。您方才的话倒好像在说我姐姐持身不正，和表弟有私事的。我听听倒也罢了，若是让外人听见，坏了我姐姐的声誉，我拼着这条性命不要，也要替姐姐讨个清白。 三夫人见她声色俱厉，说得严重，吓得面无血色，忙不迭地辩白道： 明堂啊，我原没有那个意思，你别生气。我明白此事本不关之娘的事，都是阿泽行事荒唐，钻了牛角尖，得了这么个见不得人的病，害得我面子上也讪讪的。可为人母亲的哪有不当孩儿的，他再不成器，也是我和你舅舅辛辛苦苦养大的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病死吧。 三舅母到底什么意思，恕我愚钝，实在费解。 谢之方心头的火气越烧越旺，将他还未说出口的话全部堵死了。 若您想替表弟求娶我姐姐，不如现在就回去，此事我是万万不可能答应的。且不说远嫁的干系在，我姐姐好好的女儿家，便是在长安也是无数氏族子弟们争相求娶的，如今却要学乡野村户们冲喜，给表弟治什么相思病，说出去笑掉人家大牙。三舅母若非要抢人所难，不如一把匕首捅死我来得干净。 三夫人被他挤兑得满面羞惭，哭得几乎要倒抽过去，肚子也疼得一阵阵发紧，却咬着牙捂着小腹，死活不肯起来。场面正陷入僵局时，忽听得环佩叮当，暗香浮动，家人悄然而至。谢之真得了消息，急匆匆赶来，见弟弟面色奇差地站在门边，三舅母跪在另一边的地上，哭得好不凄惨，连忙走过去搀扶他，柔声道： 舅母，您这是怎么了？ 三夫人见到正主，越发的悲从中来，紧紧抓住谢之真的衣袖，放声大哭。谢之方气得额角青筋暴跳，厉声喝道： 姐姐，你不要理他。 他又转头喝令小厮和丫鬟： 这里是待不得了，速速回去收拾行李，咱们这就辞别外祖母，回长安去。 阿唐。 谢之真轻斥一声，见三舅母身子沉重，实在扶不起他来，便盈盈地冲他扶了一扶。 舅母，阿唐说话做事都没个分寸，若有哪里冒犯了您，我替他给您赔个不是。您大人有大量，要是肯原谅他，这便起来吧。地上太凉，坐久了伤着腹中胎儿反倒不好。您要是依旧生他的气，我给您磕几个头吧。 他说着做事要跪，三夫人哪里敢承这么大的礼，只得顺着台阶下，在他和几个丫鬟的搀扶下坐到一边的椅子上，哭哭啼啼地将宋永泽生病之事说了一遍。事关己身，谢之真脸微微有些发红，却没有说出什么指责之语，沉吟了片刻道： 白白在外祖母家住了这么久，我和阿唐竟不知道表弟抱养之事，实在失礼。舅母若是方便，不如带我们两个过去探一探他。表弟年纪尚小，偶尔想左些也是有的，言语劝解一二，说不定便能解开他的心结，也好为舅母分忧。他话语说得含糊，却又亲自去开解宋永泽之意。三夫人闻言大喜，紧抓着他的手道： 好好好，我这就带你去，只要阿泽见你一面，心病必能去掉大半。真娘，我和肚子里孩子的命可全在你一念之间了。 谢之芳听三夫人越说越不像，紧皱眉头道： 姐姐，不许你去。 谢之真无奈地瞥他一眼，扶着三夫人往外走。走到廊下，回头见弟弟依旧如一尊门神一般的站在青石地上怄气，于是便柔声道： 阿唐，你不陪我一起去吗？ 谢之芳无奈，愤愤然地跟上去。不跟着能怎么办呢？万一三夫人朱由蒙了心，放姐姐和那混账小子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姐姐身娇体软的，吃点什么亏，她岂不是要把肠子都悔青了？刚一迈进宋永泽的屋子，便闻到一股浓浓的药味。小小少年躺在床上，确实气若游丝之态，脸色比前阵子白了许多，神情也奄奄的。瞧见玉人到来，这才强撑着半坐起身，眼巴巴地望着他，满脸思慕情态。三夫人见状大喜，满口子念佛： 我就知道真娘才是救我儿的灵丹妙药，你一进来，她的精神必比往日好了许多，若是陪她说会话，说不得便要大好了。 说着，她将温热的药递到谢之真手边，求道： 她总不见好，有一多半都是亏在口实上，郎中说若能喂得下药，吃得进饭，这病便不至于要了性命，若是一直不吃不喝，连年关也过不去。真娘，三舅母求你，你就喂他一回吧，啊！只要你喂他，他一定一滴不剩地咽下去。 谢之芳挽起袖子往前迈了一步： 我来。 一双素手捧住白瓷碗的另一边，谢之真看着弟弟，眸色温柔又不容拒绝。 阿唐，你出去等我吧，我跟表弟单独说几句话。 不行，我得寸步不离地守着你。 听话。 谢之真微微用了点力气，谢之芳怕他烫着，只好放手，将药碗递到他手里，脸上却依然愤愤不平： 我不放心。 这时的语气已经有些像撒娇了，又带了点委屈，自己全心全意地为姐姐着想，他却为了个混账表弟把自家弟弟往门外赶，像什么样子？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养的獒犬都没他这么可怜。眼见这个对自己不假辞色的混世魔王在谢之真面前乖得跟什么似的，三夫人暗地里啧啧称奇，却不敢言声。谢之真无可奈何，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法子： 阿唐，你着人搬把椅子，就坐在门口，我不关门，门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落在你眼里，但有不对我便高声唤你进来，好不好？ 谢志芳眉头紧皱，被姐姐温言软语地哄了好些句，方才勉强答应下来。退到门口，他又懊恼起来： 坏了，是这里确实能看到他的一举一动，可我听不到他和宋永泽在说什么，要了命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